弟兄姐妹平安，圣诞快乐。很高兴今天我们有一些很久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幸福。今天的经文还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周报是22到34节，但是我今天只讲到32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在新福的新约圣经第100页，路加福音12章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过饮食，身体胜过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是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子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中掺杂着各式各样的想法，我们被世上的事物所缠累，但是我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提醒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你儿子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好叫我们能够专心，好叫我们能够不忧心，好叫我们能够听到他的道，好叫我们能够勇敢地活在世上。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才发现我没有戴口罩，我还是戴口罩好了，因为虽然我们的政策是讲道的人可以不戴口罩，但是已经习惯戴口罩。耶稣他在之前这段经文警告门徒们不要假冒为善，他警告众人不要贪心。在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再次转向他的门徒，对他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注意，耶稣讲这段话的对象是门徒，不是众人，这是对基督徒说的话。所有人都忧虑，但是耶稣只叫他的门徒不要忧虑或焦虑。英文在此的翻译是 anxious 或 anxiety。 焦虑有生理有心理有社交的层面，焦虑会使一个人全身紧绷，心跳加速，胸口发闷，肠胃抽筋，无法专心，莫名的恐惧，坐立不安，彻夜难眠，可能会特别黏某一个人，或可能会完全避免与人接触。大家都知道忧虑其实毫无益处，但是特别奇怪的是，忧虑没有用，告诉一个人不要忧虑也没有用。一般人会说不要担心，这不要担心通常是自我安慰多于安慰他人，但是这无可厚非，毕竟你还能说什么？不要担心这四个字往往也只有无奈和无能为力。当一个基督徒安慰非信徒，告诉他不要担心，你不会有事，其实是很残酷的谎言。因为基督徒比任何人都明白，非信徒应该担心，不认识上帝的人一定会有事。主耶稣却命令他的门徒说不要担心， J.C. Ryle 莱尔主教他指出，一个清澈的信心产生一颗清醒的心，意思是有真信心的基督徒就可不担心。这怎么说？按照世俗的标准，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群渔夫税吏撇下他们的工作来跟随耶稣，他们需要依靠一群妇女供给他们的生活，告诉他们不要担心的人，也要求他们要舍去自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人说他自己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口渴需要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他穷到需要行一个神迹才能够付一块银钱的税。那人居然命令他的门徒，你们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凭什么？在教会里面叫人不要担心也有点奇怪，尤其今天台湾或美国改革宗教会中产阶级的信徒大多不需要担心吃什么或穿什么。你们或许会担心要吃什么，鸡腿还是空吧，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至少教会有补助。不过你也有其他日常的担忧，不是吗？不论你是做老板的，你当医生的，工程师打工的，开店的，单身贵族，单亲妈妈，住在豪宅或住在公寓或住在万华公园里，你都有所担忧。毕竟耶稣所传的是上帝国的福音，不是成功神学。耶稣从来没有说信他的人就不会有经济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学业上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停车的压力、选举的压力。其实正好相反，基督徒应该是在世上有更多压力的人。耶稣却要求他的门徒不要担心，这是如果你仔细想，耶稣所下达最难遵守的命令之一。命令担忧的人不要担心，你只会增加他的焦虑，不是吗？我认为这也是最难讲的道之一，恐怕讲道的人变得像雅各书第二章那个人，不要担心，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这有什么益处呢？耶稣他不要跟随他的人担心世人所担心的事，就是外邦人或者世上列国的人所求的事。他并不否认我们需要这些东西，他说这些是你们必须用到的东西，但是耶稣不要我们为这些需求担忧，因为有四个原因。生命不止这些在世上所需用的东西。第二，担心没有用。第三，你不需要担心，因为你有一位知道你的需求的天父。第四，而且他乐意供给你的需求。你听得出来耶稣为什么只对门徒说这些话，没有对众人说这些话？一般人的生命也就只关乎这些在世所需的东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哪里，世人没有理由不担心，非信徒没有一位乐意供给他们需求的天父。但是耶稣的门徒不要担心，耶稣说上帝尚且养活乌鸦，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乌鸦并不是最讨喜的鸟，按照摩西律法是不洁净的动物，诗人却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小乌鸦，耶和华也质问约伯说，乌鸦之雏，乌鸦的幼鸟，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上帝，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谁为他预备食物？耶和华上帝为他预备食物。清教徒 Stephen Charnock 查诺克论上帝的美善，特别提到上帝爱惜动物。有些基督徒只能按照功用主义 看待动物，好似创世纪第一章26节，治理万物的命令只关乎利用和剥削，没有爱惜和护卫，这不是经文必要和合理的结论。治理万物不表示你鄙视动物，上帝他自己不鄙视他所创造甚好好的动物。查诺克提醒我们从动物的身上看到上帝的美善。在生命记，上帝禁止人同时取走母鸟和雏鸟做食物，总要放母只可取雏，只可取那个小幼鸟。上帝他在乎飞鸟到一个程度，甚至下命令对人说，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看得出来，人如何善待飞鸟决定他在地上的岁数。甚至上帝在乎人利用的动物，他甚至乐意人牺牲安息日的时间，就是属于他的时间，拯救驴牛羊。 So Charnock 这神学家要我们留意上帝对动物的美善，因为耶稣要我们留意上帝对乌鸦的美善，明白上帝对飞鸟都如此的爱惜，就明白他对甚好的人岂不更加顾惜吗？这是耶稣从小论大 from lesser to greater 的论证逻辑，前提是你必须认识一位美善最顾惜他自己儿女的天父上帝。如果你有这样一位上帝，你就没有理由担心他会不顾你的生死。世人焦虑，因为他们不认识这样的上帝。耶稣的门徒焦虑则不合理，难道他们岂不认识上帝吗？这样看来，为这些事担忧其实抵触我们的信仰，而且担心也没有用。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那为什么还要担忧其余的事呢？是寿数多加一刻。这对我们来说是小事吗？对谁来说是小事？对上帝来说才是最小的事。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与上帝相较之下，我们其实什么也不能做。耶稣在此提醒他的门徒上帝全能的属性，也要我们记得我们自己无能的本性。无能的人担心这个忧心那个，是妄自菲薄，是一种变相的骄傲和自大，你不知道你自己不能做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上帝他不仅美善，他还有能力提供我们吃的穿的，这样我们就可不忧虑。换句话说，人不要担心，就必须认识上帝的属性。当然，你们尚且不能做什么，不表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或什么都不做。不要担心吃什么，不表示你不需要伸出手，拿起筷子，把肉夹到你的嘴巴里。重点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也有足够的谦卑认知，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因此我们不为我们不能做的担心。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注意，他并没有说你们没有难处，但是你们当今天的难处就够了。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在这里讲道理，他要我们使用逻辑思想乌鸦，他就事论事，要我们明白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也就是说，耶稣要门徒使用神学思辨做出合理的推论。好的神学必然合理，因为我们的上帝并非不可理喻，他用我们听得懂的道理晓谕我们，他赐下圣灵叫我们可查验他喜悦的旨意，叫我们献上理所当然或合理的侍奉。就此来说，忧虑不只是心理或生理或社交上的问题，焦虑是神学问题。 焦虑就是没有使用好的神学思辨的后果。坏神学 bad theology 会导致人情绪失控， you just go crazy。 你坏神学，你真的焦虑，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愁云惨雾笼罩你的心和笼罩你的面，使你无法专心听道，使你无法读经祷告。这是一种弟兄姐妹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恶性循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学不够好，自然就会忧虑。我们在此讨论的不是忧郁症，如果患忧郁症的人应该要接受治疗，就像骨折需要上石膏。耶稣在这边所说的是基督徒的属灵状态，属灵光景，这光景就是神学不够好，不够好的认识上帝他的属性，不够好的认识上帝他的护理工作，不够好的认识领受上帝的救赎之恩，不够好的明白上帝他慷慨的美意。如果你不够好的认识上帝，一个基督徒必然就会像世人一样担心忧虑，你不思想上面的事，下面的事就会填满你的心，下面的事填满你的心，你也无法思想上面的事。一天到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基督徒不可能有好的神学，而没有好的神学又怎么可能不担忧？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学不仅要够好，还要够真实。有好神学的人，知道很多的人不见得有真实的神学 True theology。 很多神学家的神学都失真。改革中的先贤定义真神学 True theology 是向上帝而活的教义，或你可以说的更仔细一点，真神学就是倚靠圣灵，在基督里，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向上帝而活的教义。所以一个人的教义再好，却没有向上帝而活，你不能说他有真神学，就是真实的认识上帝。向上帝活，就不是向自己活。从早到晚担忧的人，只有自己，只看自己，只处理自己的问题，怎么能够向上帝活？在此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担心忧虑并非我们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你需要好的神学，你从哪里得到好的神学？不是上网找资料，不是闭门自修，不是在家里自己练功，在教会的处境之下，活出向上帝而活的教义。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只顾你自己吃什么、穿什么，因为你们的生命不止如此。这是弟兄姐妹，你们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你们有永生。你们要留意乌鸦，就知道上帝赐给你们的远多于吃什么穿什么。看乌鸦得到真神学，这是我们主耶稣他的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Hey you Bardians， 这是叫人撇弃自我转向上帝而活的神学。但是谁有好神学？谁有真神学？谁能够思念上帝的美善而停止自己的忧愁？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天真的一厢情愿，他并非只是使用很精彩的例证和无懈可击的论证逻辑来说服门徒，哎，你们不要担心。就连主耶稣让我这么说，他也无法说服人不要担心。只有重生、心意更新而变化、有圣灵的人才可能不要担心。门徒们会担心，你我会担心，因此命令门徒们不要担心的耶稣，他也将要赐下保惠师，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叫门徒们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包括你想，你不要担忧，你要想，这是命令式的口令。你想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它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这里的百合花，应该不是我们用来插花的百合花，是在野地里长得不起眼的小花、小草。耶稣欣赏百合花，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他走在加利利的田野里面，拿起一朵花，然后对门徒们说：“你们看这朵花。”因为他的父给予百合花，连所罗门也不及的美丽和尊荣。There's a certain dignity。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到炉子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注意，同样以小论大的逻辑，同样的结论。因此，你们不要担忧穿什么。不要担忧穿什么，不，弟兄姐妹，这不是给你邋遢的借口。你不应该穿睡衣出门，你也不应该露出卫生裤，或者穿短裤上教会。12岁以下 OK， 你要邋遢，你在自己家里邋遢就够了。其实我会说，如果明天要丢在炉里的花草都有其容美，那么上帝的儿女不在乎自己的仪容也不够尊重，就如过度在意自己的仪表是偶像崇拜。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可能也表示做父母的，你不用在意，不用过分的在意你的儿女穿什么，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中国人的父母特别要记得，儿女的穿着与你的面子没有直接的关系。黑色是永远不退的潮，会品头论足你儿女穿什么的人，你也不需要太在意他怎么想你。耶稣说你们小信的人，他曾经对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呢、啊？为什么疑惑呢？为什么对彼得这样说？”彼得本来走在水上，他定睛耶稣，结果他开始看风浪很大，就开始害怕，就要沉到海里面。还有一次在海上起了风暴，门徒们叫醒了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啊？为什么胆怯呢？”小信的人疑惑，小信的人害怕，小信的人胆怯，小信的人为世上的事情忧虑。我们也是小信的人，我们与彼得他们有同样的问题。我们看世界的风浪，我们就无法定睛耶稣，也就忘记上帝的儿子与我们同在。因此，仰望上帝儿子是忧虑最好的解药，认识基督是唯一的解忧仙丹。正因为上帝一切的作为都终结在他儿子身上，好的神学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认识他，弟兄姐妹，你就解脱担忧之心，你就可以呼吸，你就可以吃得下东西，晚上睡得着觉。认识基督，你就可以不要求吃什么，不要求喝什么，也不要挂心。挂心这个希腊字只在这里出现，也可翻译为悬在空中。你的心就不需要悬在空中，因为这都是外邦人或万国的人，世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这是第三个你不要担心的原因，你们的父他都知道。So, 上帝美善，上帝全能，上帝全知。所以认识上帝的属性，帮助你不要担忧。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上帝不一定都知道，那么你也很难不挂心。这是说，亚米念的弟兄姐妹很难不忧虑。If, 如果他们的神学一致。在此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耶稣之前教导门徒祷告，怎么教导他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但是现在他命令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这有冲突吗？求还是不求？我们当然不会只按照每一个经节的字面意思来理解圣经，我们必须使用上文下文再做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主导文是基督徒的主导文，前提是不可效法他们外邦人，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不像外邦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就早已经知道了。这是说，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日常的需求，正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饮食，我们有什么需要，上帝早已经知道了。上帝的全知是基督徒祈求的基础，只有外邦人才会预设上帝他不知道，就用同样的话语祷告。耶稣说，你们不要求，就是不要像外邦人那样求，好似没有上帝，也没有一位在乎你们在天上的父，好似上帝他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外邦人没有真神学，自然会担心上帝不知道，上帝没有办法，上帝也不慷慨，不美善，也不乐意。但是你们认识上帝，你们的天父知道，因此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为什么求上帝的国？这些东西指的是你们在地上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必加给你们。坊间流行本末倒置的说法是，有了这些东西就印证我们求上帝的国。这是说，拥有健康、财富、丰盛 health, wealth, prosperity 就证明我们得着国度。你听得出来？这个神学或许成功，但绝对不是好的真神学。我们需要按照耶稣他自己的顺序来理解耶稣他说的话。耶稣的优先次序也应该是你我的优先次序是上帝的国，先求他的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求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在乎什么？保罗后来说，上帝的国不在乎什么？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求这些事，你就不需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理解，求公义、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上帝就会养活你，好叫你得着这些事情。而且耶稣说，你们这小群的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这小群的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听，主耶稣他真心不要我们担心。我们的父他不止美善，他不止有能力，他不止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更乐意把国赐给我们。我们这一小撮的人。这是耶稣引用经文，新约引用旧约，生命记七章第七节，九章第六节。就如耶和华曾经提醒以色列人，耶稣如今提醒新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门徒，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人更多，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公义，天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只因为天父什么？生命记七章讲，专爱我们，拣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担心，也不该担心？因为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天父乐意 第四个你不需要担心的原因。那我们怎么知道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因为我拥有吃的、喝的、穿的、住的、用的，而且超乎我所求所想，一样也不少。因此，天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No， 这是成功神学的推论。因为天父不见得乐意将他的国赐给在地上富足的人，所以父凭什么专爱我们？然后你会说不为什么，因为上帝主权的拣选。你会这么说，你会这么想，因为你有很好改革中的神学。OK，fine。让我们再问，上帝怎么拣选我们？具体的拣选我们？答案，他在他的儿子里拣选我们。再问，上帝凭什么专爱我们？答案，上帝专爱我们，因为他不爱惜他的独生爱子。问，为什么耶稣不要我们担心？答案，因为他的父既不顾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岂不？这个岂不就是你我不要担心最好的理由，神学的理由，唯一的理由。你好奇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他自己焦虑吗？那从小就明白将要从他父手中接下那杯的儿子，怎么能够不忧虑？我们忧虑是小心，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我们对所无法控制的事不合理的担忧。耶稣没有这样的担忧，因为他有最好最真的神学，他认识他的父，他明白父的旨意，他将自己交托在父的手里，父的旨意是他要他为我们喝下那杯，既然如此，他也就必合理的忧伤。如果他不忧伤，他就没有真实的道成肉身，也就不可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凭什么不叫我们为生命忧虑，不要挂心？为什么？凭着他硬着脸走向耶路撒冷，凭着他为我们的缘故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弟兄姐妹，为什么你我不要担心？没有其他的原因，不为什么，只因为上帝的儿子曾经在地上为你我的缘故忧伤，几乎要死，我们就不用，更不该为地上的事忧虑挂心。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足够好、足够真实的神学，就是叫我们像你，而不是像自己活的教义。这样我们就明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吃什么或不吃什么，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你顾惜乌鸦，你就必爱惜我们这一小撮乌合之众，就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我们不要担心，因为你爱惜我们，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们。这是福音，这也是真神学，这也是人焦虑忧心的唯一的解药。为了你那替我们死的独生爱子的缘故，我祷告，阿们。